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嗱，就啱喺网上我睇到有嚟一个，即系对于呢、這个武汉肺炎嘅一个讲法，就系话呢个病毒都系喺实验室出嚟嘅咁样。咁啊，就息直我哋去讲呢样嘢时候咧，就世卫嘅专家已经系去到呢、這个即系、就是、 武汉嗰度 去调查紧噶啦。咁、但系我相信个结论早已经即系会即系、就是、定咗啦吓。至于你话嗰个系咪一个实验室嘅即系产品咧咁样？咁我覺得就呢、這個都係值得大家去追問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咧就我哋一開始就講咗啦，就佢係針對緊某一類型嘅種族或者係呢個基因嘅結構，甚至係血型啦嚇。咁、所以即係點解會喺自然界會出現一個咁嘅狀況咧？咁就即係呢個係值得思考的問題嚟嘅。咁、至於話頭先我哋提到咧，嗰個金嗰樣嘢咧，就嗰個世界嘅古代嘅歷史咧，其實有一個好共通嘅情況，就係、是、好早其實啲人已經係覺得金係可以作為一個身份嘅象徵。喺中亞其實幾千年前已經發現咗啲墓咧。是即係佢埋葬時係攞金作為一個陪葬，但你諗下喺實際用途上邊咧，金連呢個銅同埋鐵啊，嗰個實用嘅價值咧，都唔同，都冇喎。即係你唔會話揾啲金做走去做刀做劍噶嘛？最初做劍嘅應該就係、是、如果冇記錯就應該係 鐵咧， 鐵先，跟住到銅啊嘛，好似咁。即係喺嗰個進化人類嗰個工具，即係科技嘅進化史上面，以至到嗰、那個用途方面咧，都難以揾到一啲即係金嘅真正好巨大嘅實際用途。但係反而就成為咗一個即係最貴重嘅嘢嚟， 就係一個地球元素。 咁點解釋呢樣嘢咧？咁 Security Sitchin 就用嗰、那個即係、就是、外星人呢個概念去解釋咗呢種咁嘅人類嘅現象。咁嗰個情況就係、是、咧，因為喺外星呢啲外星人邊，佢哋係需要用金去維持佢哋嗰種嘅生命。而且咧喺古代咧睇到一個亦都係相當之共通嘅情況咧，就係、是、人類即係喺嗰個聖經上面啦，甚至我哋中國嘅典籍入邊描寫過咧，人古代嗰個歲數有啲人咧係長達幾百年嘅。就唔係講緊好似而家我哋講緊一百已經係好 一百二十 好咩？一百二十就已經係極高啦、但係有 人壽最高嘅一百二十 啊，好似過一百二十添。咁但係去到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個 最盡係180。 哇！180添啊， 唔 係死我， 唔係呢個即係道家嗰個嚟講咧，即係你有修嗰個咧，去到180，但都未曾成仙 啊，未成仙，梗係唔係成仙啦？ 唔係成仙係320， 成仙就唔使， 唔係360，成仙 就唔需要有嗰個軀體噶啦，成仙係另外一樣 嘢。唔係先，如果你好正常咁去咧，先嗰個叫地仙你然後就跟住係天仙。然後就最後最勁嗰個叫金仙， 金仙 你所講嘅、那個 就係 金仙。 金仙係咩嚟噶？ 金仙就已經好高高啦，要向天宮做嘢嗰班嚟噶啦。 唔係，但係佢意思係真係嗰種金啊，定還是一個？ 係係係，佢嗰講法都係金仙嚟噶啦，即係連金丹，佢後來嗰個變咗係金仙。咁金仙咧，佢個歲數就已經即係、有啲可以去到咧，即係同宇宙。嘅嗰個一樣咁咩嘅，即係宇宙受咗嗰個天劫嘅時候咧，咁、個金仙都係會受嗰個劫嘅。咁以一個叫做係一步一步上咧，即係就都有個講法，我哋平時咧就係話你好健康，你能夠去到一個高壽咧，好似我最崇拜嗰、那個。 即係中國嗰個文字學者嗰個啦，就116歲。啊！啱啱前幾年至過身， 真係有光嘅嘛？ 響上海個過身，咁就以我哋咧，歷史人物咧，即係你話胡適就唔相信，但我其實都 虛雲和尚， 虛雲和尚120歲， 120，而且佢唔係病死，唔係即係唔係病因為衰竭而死嘅，係因為咧佢俾啲紅衛兵打得蝦佢得。都費事啦， 既然你咁樣整啊， 既然咁樣整，我 俾個因果你， 我哋走先啦，算數啦，即係個程序咁樣。但係嗰個公案嚟啊嘛，就係話胡適一路都唔相信呢個人係有成百幾歲嘅， 120歲。咁但係即係信不信由你咁解啦。但我哋睇佢個歷史咁樣啦。不過佢講俾你聽，只不過有陣時你唔需要信嘅，你得個知字啦咁樣啊。咁真係咧話去到嗰個你過咗120嘅，咁而家都其實。數數埋埋大有人在，咁去到180咧，咁啊真係我諗佢匿埋喺深山唔會見人嘅啦， 唔係費事俾你激親啊 嘛，唔係啊，費事俾你知啊，因為跟住咧佢走之後嗰時候你啲血啊咩嗰啲， 咁但係你講咁多，其實佢嗰個年紀啊，嗰個歲數啊，即係長壽，係咪同個血液本身有關係咧？ 嗱，嗰個血嗰個咧，咁我唔係太敢講嗰個因由，係有底嘅。 但係其中一樣嘢好緊要咁，就係話你血裏邊嘅含氧量幾多嘛？譬如你細嗰陣時咁啊，梗係高啦。咁你所以你成日會跳跳扎噶嘛。但係老咗啦，咁你自己都我諗你都感受到啦，就係個人唔想就係喐嚟喐去噶嘛。嗱，咁就係你個含氧量係下降緊咯。 嗱，我嗱，話你講含氧量咧，咁啊，我接到你啦。因為咧，佢主要咧，我即係你話佢冇咧，即係其實我讀得書少咁解嘅啫。唔敢話冇，係知道有嘅，有講同血有關嘅嗰樣嘢，即係，但係又唔係我嗰個即係學識能夠咁容易整嘅。咁我揾嗰個咧，佢最緊要咧。我就了解咧，就係佢有樣嘢就係，你就同你嘅環境啊，嚇，即係去玩嗰個天地同壽嗰時候咧，你就要了解你個環境，嚇，就係環境嘅裡面嘅嗰個裡面嘅風調雨順啦。所以你頭先講嗰個叫，即係如果你個陽氣啊或者咩嗰度你所需要嘅嗰種叫做營養嘅一種 補充， 補充咧嗰度咧。因為有啲去到真係斷食嘅，唔使去食嘢嘅嗰啲咧，咁啊用氣嚟吸啊溝嗰度咧，環境係最緊要嘅，但係環境嘅嗰個緊要咧，就唔係話鬧市就一定唔好。陶淵明都講俾你聽啊，得嘅。 心遠地自偏。 係啦，咁啊有好多地方你揾你自己嘅屬性同佢對應。就係你嘅嗰、那個，依、這個就係你嘅生存空間。咁嗰個咧就係最主要嘅因由。咁至於裡面咧血有冇關係，咁啊係人都知啦。你就算修仙嗰時候，都係收緊你嘅血性嘅。你如果你個血性唔係好掂啊，同埋你有好多雜質，你又會變成魔噶啦。咁嗰樣嘢，咁但係嗰個範疇咧就未去到噶嘛。咁所以咧，其實血一個人嘅裡面嗰個咧。血的質素在道家裡面來說靈魂就在一個血那裡來的這樣就再深入呢即你就可以找到那那個三魂是怎樣 去分配呢那那樣東西就是已經有了這些書在 那裡除了血之外呢即如果男性來說就是精液是即是我們以前有位嘉賓常來說就是你那個即射了精之後其實等於你放血嘛咁所以就即系呢个系即系都系同一样嘢嚟嘅吓。 又唔好笑喎，因为有啲人做实验，好似泰国有个做咗实验咧，你一整个叫一兜仔精液，然后咧就放喺嗰度咧，佢会变成血水嘅喎。 哎呀， 由白变红嘅，系咪好得人惊啊？系啊，咁佢。佢呢個係有呢個咁嘅講法嘅嚇，即係精液咧就會都會氣化啦，即係氣化即係好多道家 咁你睇到咁啊，佢會蒸發噶嘛，唔會 佢會蒸發嘅，同埋佢基本上你喺個身體裡面嗰度咧，其實就係你嘅真氣嚟， 真氣嚟嘅 咁你去到咧嗰某個關鍵嘅時刻咧，即係就係你喺個叫做係性交嘅時候嘅嗰個叫。去到高潮嗰刻咧，咁你嘅真氣咧就變成咗液化咗佢。咁所以咧就 咁嗱，我哋講呢個同頭先我哋第一節講過咧，就係嗰只鹿 通山跑， 系 佢啲血循行血咗之后，跟住你饮咗啲血， 系 而导致即系嗰个性器官充血。嗱，如果呢件事系真话，我只能够加如果，咁系咪代表即系血同埋嗰个精液本身有一定嘅？嘅關係喺後邊啊， 係好明顯，好明顯咧，嗰、那個係係嗰個嗰、那個佢嗰個叫做係紅明點同埋白明點咧，啊咁就都係呢個意思。即係如果你去翻去女性嗰度咧，女性嘅嗰個血咧都係最關鍵嘅，女性嘅血咧就最複雜嘅， 啊， 因為好多時如果修道嘅時候咧，其實女性咧最重要叫做斬赤龍嘅，咁你如果你係學到斬赤龍嗰個咧，有陣時你嘅嗰個道行啊，係會比男人更加高嘅。 係點解就？ 係因為你嘅血啊， 嗯， 因為女性嘅裡面嘅血咧，裡面咧佢保留嘅嗰、那個保留有好多一啲叫做係你當係內容啦，個內容係非常之多嘅。咁但係咧就係其實基本上咧，即係因為女性咧就好多時咧就會受佢嘅血氣所困啊，咁所以咧即係如果經血啊嗰啲問題咧，就喺道家裏面咧都有咁嘅有咁。 咁呢個會唔會係因為佢譬如係月經個問題導致譬如佢哋修道咧？即係點解喺傳統上會覺得佢哋修道比較困難？ 我相信係嗰個基因體裏面嘅對 X 同埋 Y 嘅嗰個理解嚟嘅，即係嗰個第23條嗰個基因鏈嘅個 XY 嘅古時咧。或者道學咧就用呢一個説法，嚟去研究嚇，嚟講咗一個叫認知系統出嚟嘅嚇。咁啊，咁同埋佢會你會睇到，其實好多人都講都講咧，即係話，就算西方佢哋嘅傳聞，女性嘅血啊，尤其是當佢開始成長嗰時候咧，即係已經有個發育去到嗰個有經血嗰時期咧。Carrie 啊，嗰啲出嚟噶啦， 佢講緊嗰個， 即係個空靈啊，咩嗰啲 古仔， 會變成個超能力咁嗰樣。 係超能力噶嘛？嗱，呢個就係同我哋今日講嘅有關啦，就係血其實就唔係純粹我哋頭先講啲科學嗰啲嘢，佢仲有形而學上嗰個噶嘛。 係。 咁譬如點解之前要插血為盟咧？咁後邊有意思喺度噶嘛？ 係呢個。 咁但係我哋尾就要講一樣嘢啦，我唔知你有冇研究過咩血咒咧？ 血咒啊？血咒啊，計我冇研究過， 有冇落過咧？ 我冇能力落過，不過咧就用血嚟做咒咧，係非常之多， 係好惡毒噶嘛， 係非常之多，同埋咧係好麻煩嘅。如果你中咗嗰個咒嘅之外咧，就係好難搞嘅，咁啊係。 咁嗱，最後嗰個咧就係講到呢個涉及到即係猶太人咧，點解喺歐洲咧會被一路有呢大屠殺咧？ 係 個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哋被傳咧一路佢哋有呢個血咒，就係佢攞啲細路仔去祭神。 係 咁嗱，首先要講明啊，呢個係巫獵嚟嘅。但系咧就有咁嘅傳說咧，就令到好多時咧，佢哋喺歐洲咧就受到一啲嘅屠殺嘅影響啦嚇。咁喺英國都出現過，英國就 Norwich 啦嚇，即係好出名嘅，就幾百年前嚇。咁喺歐洲大陸就更加即係普及咯。咁呢個問題就係會唔會同即係佢哋聖經入邊講嗰個即係亞伯拉罕佢俾神測試？就要佢將嗰個仔，即係拎上去，帶佢去上去嗰、那個山度， 亦做個祭禮， 做個祭禮。咁呢個行為本身咧，又係唔係個別嘅喎？好可能喺嗰個年代咧，就即係、就是、一件相當之盛行嘅事嚟嘅。而特別譬如我哋以前有講過咧，譬如喺南美，佢有一個廟嘅嘛。你記唔記得個廟就係、是、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添啦，就有個人坐喺側邊噶嘛。咁嗰度係點樣？其實係一個祭場嚟嘅，就係嗰啲被生祭人就係喺嗰度劏開個心，係 啊，攞個心出嚟， 攞即係話啲血出嚟噶嘛。 Mel Gibson 嘅 Apocalypto 咯， 就係嗰度嘛。咁換言之咧，其實呢個行為本身咧，即係話血祭呢個行為，或者即係甚至牽涉血咒呢個行為咧，其實喺古代應該好可，甚至係好可能係人類 universal 嘅。 系，因为喺东方嗰度咧，即系祭河神啊，用嗰个叫做童男童女咧，其实都系原初一样，原初一样。不过西方咧，你会睇到咧，佢哋系上山或者火祭， 我哋東方咧就多數係水滯， 嗯， 即係咁樣樣。 但係見血噶嘛，全部都要，全部都要見血噶嘛。 咁佢嗰個關鍵嘅，咁因為其實因為你講到呢個嗰陣時候咧，就令到我咧就諗翻起一個就係我哋成日都神秘之嘢有講嘅嗰個叫山中老人嘅秘技啊。佢點樣會印到嗰啲殺手啊？尤其是嗰啲男人，即係入到一個地方嗰度咧，嗰時候咧，然後跟住咧。咁佢死都要執行任務嗰時候咧，然後咧執行任務翻去咧就會去翻嗰個地方嗰度。 嗰、那個係拋下大水。 係啦，咁佢見到個美女嚟嘅。 七十二個唔係一個啊。 咁佢咧就基本上咧，咁佢裡面咧就有一個咁嘅説法嘅，我揾到個説法出嚟。佢話咧，即係人咧，原來咧即係我哋嗰啲叫普通人咧，男女咧都係陣味道好強嘅。咁最強咧就係喺嗰個血。同埋精液嗰度咧，就編到出嚟嘅。女人嘅精血咧，如果係一個叫一般嘅人咧，你知佢咩味道嘅？ 知 啊，魚腥嘅味道。 哦， 腥血啊， 腥血 啊， 血腥 嚇，血腥。但係女人嘅嗰個腥血咧，嗰、那個腥嗰個味咧， 係唔同 嘅，特別嘅。 哦， 啊，有時咧就變成一種迷惑添嘅。 哦， 咁啊，男 即係嗰啲人，嗰啲殺手一聞到呢陣味咧。就嗨曬嘅， 唔係，我講埋俾你聽啫。第一步咁佢落山，佢落即係落去山嗰度咧，就揾一個妓女，佢都可能都聞到依陣味。咁、但係咧，男人嘅精子你知係咩味？就係腐屍味。 腐屍味係啊， 係啊。阿李文哥，一個即刻問。不過喺伊斯蘭嘅嗰個山中裡面嗰度咧，佢見到個幾多個天堂啊？ 72個 天堂， 七十二個處女。 72個處女咧，基本上咧都唔係即係民間揾翻嚟嘅女人嚟嘅。佢哋就話依個天嗰個落嚟嘅，嗰啲美女嚟嘅。咁你知唔知佢嗰啲血係咩味？ 係咩味？ 瀰漫咗全身。檀香味。 哇！你呢個典故喺邊度嚟㗎？呢個典故？ 呢個咧就喺一個叫未 唔係呢啲觀眾一定差人罪喎！你呢個喺邊度嚟 㗎？你上網啦，呢個就有本書啊！跟住我講埋俾你聽啊！嗱，如水之歡就係有咩嗰度嚇抄曬出嚟啊！咁啊，如果嗱同性戀嘅朋友咧，你又睇下肛溝係都有味喎，嗰係咩味咧？ 嚇，因為屎味啦， 唔係係有類固醇嘅嗰種味道。 哎呀， 係腸嘅分泌物嚟。 哦， 啊。咁樣就嗱，呢個係有本書嘅，嗰、那個係嚇咁。 你得閒， 佢叫微宇宙啊。 哦， 係啊。咁佢因為佢專係研究嗰個叫做係費洛蒙嘅嗰種。 哦，費洛蒙嗰陣就係、是、第一種咧，就係動物咧，佢哋會釋放一種味道，所以嗰種味道咧就係一種訊息嚟嘅。係 啦、啊，咁其實西方嘅初初發明香水嘅嗰個原理啊，就源自咧你頭先都係講嗰度咧，開始唔用人嚟做祭禮，係、用動物嚟做祭禮嘅時候咧。佢哋即係當佢咧就去燒佢啊咩嗰時間咧，佢發覺咧就有一陣味道，好香。而嗰種味道咧，亦都咧就因為佢被燒之後咧流出嚟嘅嗰種液體啊，即係佢喺個體內嗰度出嚟嘅液體裡面咧，咁而咧就係凝聚咗喺嗰度嘅。咁呢個咧就係香水嘅起源嚟。 哦 ，OK。 咁啊，所以咧呢個 祭禮有關嘅， 係都係同祭禮有關。 咁祭禮之所以有關咧，咁根據呢個 Sikara Sitchin 嘅講話就係話咧。是外星人將他們那個對人的 programming 的一種的顯示來的、就是他們要人永遠是要對這個、就是、外星人做出一種崇拜、甚至是以性命以生命特別是血作為一種崇拜的於是乎這個就遺留 譬如在人類的歷史裡面為什麼我們會有用血做一種儀式、就算不用一種儀式即不用真血呢都會用一種嘅比喻，譬如舉個例，聖餐，聖餐有邊兩樣嘢？葡萄酒嘛， 係， 同埋威化餅嘛，咁葡萄酒係咩嚟㗎？葡萄酒咪耶穌嘅血嚟咯，係啊，咁所以就係血嗰個形而上學嘅意義就係其實同呢個外星文明有關嚟嘅， 同埋佢外星人咧，即係當時啊，你如果你見到嗰啲外星人啊，佢要迷惑嘅一啲，後來變咗長老或者先知嗰啲咧，就眼耳鼻舌身，俾你一個從未曾有喺人間感受過嘅嗰種體驗，因為證明你就真係捉到神啦， 係 你同神接觸到， 佢嗰個耳鼻舌身全身嘅一種嘅 感覺 觀感 感覺係完全同你平時係揾唔到嘅。 係咁，而個觀感咧就即係嗰啲先知或者長老咧，佢可以講得到翻出嚟嘅、嗯，因為佢點解咧？佢有嗰種語言嘅力量、 嗯、 啊，嚇你將佢咧就敘事到講到出嚟咧，咁佢咧就係嗰時就變成咗一個叫做係代言人嚟㗎啦。係 啊，咁嗱，但係就我哋時間到啦，我哋最後解決冇去處理個問題啦。點解我哋一句成語叫狗血淋頭咧？咁啊，留翻俾大家觀眾去。去思考一下啦，咁你同我哋今日讲个题目有冇关系咧？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如果下个礼拜唔封心水埗嘅话，礼拜六嘅话， 唔好等下个礼拜啊，听埋我哋下一节啦。 下一节唔系嗱， 影碟填报声， 因为咧，如果要封嘅话咧，就即系一系就七点啦，系咪？一系就深夜啦。咁我哋一定唔会留喺度，即系等佢封我哋先走嘅，一定系事先，一定系文封先遁嘅。 我哋要听风嘅 ，好啊，礼拜见，拜拜， 好，拜拜。